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非常之出名的國際新聞就是這個的 Mr. Who、Stephen Who 胡先生， 是的，他就在這個澳洲的 Darling House 開一間咖啡，就見到一個黑人就不請他、為什麼呢？就是因為 Because you are black 這樣、這一單不請黑人的事件呢，引證了一個非常之重要的事實、個事實就是澳洲人根本不種族歧視。那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如果澳洲人是歧視的，會不會立刻個個起哄啊？定是个个会赞呢个老板啊 ？Yeah, that's very good. I hate black people、 嗯。 即系你系会 expect 人哋咁样样啊嘛？系咪？吓，阿胡先生咧，佢只不过系嚟咗九个月嘅啫。 嗯， 佢四廿几岁人，你谂下，佢由细到大听几多资讯系关于澳洲系种族歧视啊？ 我觉得唔少。 喂，我廿几岁已经由细听到大啦、哇，佢四廿几岁咪听咗几廿年？咁所以佢嚟澳洲之前啊，你估佢脑里边充斥住系咩资料啊嘛？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好真系种族歧视。咁所以当佢见到呢一个黑人入嚟嗰阵时候， 哇，佢识惊。 哇，当日成个地方都系白人喎，咁样样。 系啊。 咁我咪话我唔请你咯、 啊， 因为我觉得澳洲佬系种族歧视啊嘛。 系啊。 嗱，我当啊吓，我当啊吓、有一日你要去阿富汗， 系 开间唐人餐馆。 嗯。 OK。咁有一日有个犹太人嚟应征。 嗯。 嗱，我知道你好支持犹太人嘅。 系啊。 咁但系。鉴于你在新闻看了咁多嘢，你请唔请佢？ 请。 系啦，嗱，虽然咧你就你唔会咁蠢，你唔会大声话 I'm not hiring you because you are Jew， 你唔会咁样讲嘢。 系。 咁但系你心里系咪有数啊？ 梗系啦。 你系咪有？你系咪惊如果你请咗一个人会掟你汽油弹啊？ 系啊。 你系咪会惊有人嚟斩你个头啊？ 系啊。 你系咪惊有人嚟捉你个女卖咗去啊？ 系啊。 佢入咗嚟之后问你请唔请人，咁跟住哇喂，你侧边有咁多啲阿拉伯人喎、啊，咁样咁跟住之后我唔请你，因为你系犹太人。就反而呢一班阿拉伯人拍台话你歧视、啊。 我觉得 系咪好无辜啊？ 班阿拉伯人应该企起身拍晒手掌啦、 啊。你会咁谂咯？ 系咯。 但系就情况唔系咁。嗱、如果有件咁嘅情况发生咧，就好代表系咩？就系、是、代表我哋误解咗呢一个地方，咪系咁咯。咁、我点知道噶？因为系有好多嘅资讯话俾我听。伊斯兰教徒系最憎犹太人嘅。吓，咁同样地啦，喂，今日呢一单 case 都系一样嘅。呢一位胡先生，佢听足几十年。就是 说 澳洲人是歧视、 嗯、 喂，难保这个胡先生他以为他请了一个黑人，人家真的会在他外面拿火把烧他的店铺、啊、 是， 所以胡先生呢他是误解了澳洲、 啊、 他细估不到原来澳洲是一个这么包容的社会、啊、他不知道原来澳洲这么包容的，你怎估得到一个这么响躲种族歧视的国家、竟然会这么抱打不平、为到这个黑人伸冤呢？错是错在哪些人呢、就是灌输澳洲是种族歧视这个观念给你的人是他们错。这件事呢、你都要明白就是什么呢？即是始终白人呢、即是都是替他们曾经所做过的他们觉得是坏事呢而感到非常内疚的。其中最大的污点呢就是关乎黑人做奴隶、啊。所以他是特登对黑人呢、就是、有一个特别的保护的。就是因为曾经对过他们不住、所以呢、当你是说 because you are black 呢，这个是可以说在西方国家一个最大最大的禁忌的、反而呢、反而如果那个老板他是有一个白人来应征，不请那个白人，他甚至说 because you are white、不单止是 OK 添、甚至这个应征者呢，他可能呢是会回去审查自己做错什么。啊，会不会是当年我哋八国联军打中国，火烧圆明园，所以令到佢咁嬲嘅咧？系咪我哋曾经点样得罪过佢？即系曾经殖民过香港各地各租界咧？系咪我哋白人做错啲咁嘅嘢嘅咧？咁跟住呢一个白人嘅应征者反而咯，I am so sorry 吓、咁但系黑人就唔同啦， 吓、 咁所以其实呢件事点解咁吊诡咧？嗱、因为其实呢一个黑人对白人嘅怨恨，或者白人系送俾一啲黑人好大嘅一个嘅特权或者。concession 呢一个系白人同埋黑人之间嘅事嚟噶，系唔关我哋唐人事嘅、所以其实对我哋唐人嚟讲，我哋话 because you are black, because you are white, because you are Italian, because you are Greek，其实系冇关系嘅，因为我哋同呢国家根本就同呢啲人根本就冇关系。所以点解香港啊或者中国你话 because you are black 唔会身为世界新闻，但系喺澳洲咧就唔同啦，因为澳洲系一个白人嘅历史。嗱，如果我係一個白人、我係背負一個呢一、這個叫白人罪疚感嘅、一個罪名喺我身上嘅、我咁樣鬧個黑人，我梗係唔啱啦。 係， 但係 呢、這個中國人啊，胡生佢 嚟咗九個月啫， 佢嚟咗九個月咋， 嚇 係唔關事噶，所以佢因為佢係黑人唔請佢，其實唔應該咁大鑊噶。咁、所以即係冇錯啦，就係、是、其實呢一個胡生咧，即係佢係好慘嘅，其實就咁第一就係、是、有太多人喺佢耳邊話俾佢聽，澳洲人係種族歧視，佢就真係當咗真、第二點就係咩咧？佢犯咗一個超級嚴重嘅禁忌，但係呢一個咁嚴重嘅禁忌咧。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西方黑奴歷史，而這個歷史是跟中國完全沒有關係的，但是他就背負了這個歷史罪名的這一頂帽就掉在他身 上， 雖然 我同意他不應該這樣說，他也都不需要這樣說，他是衰狼居，但是他是無辜的， 心直口快。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澳楼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setcanton.com。 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我哋今日有糖水我， 萧华，各位好， 同埋 Sam 你好。 咦，我哋讲咩啊 ？Sam 今日？ 今日讲下房东事件啦。 好啦，头先啱啱讲完楼啊嘛，咪讲你系咪想做房东啊？ 我系咪想做房东？我系唔系嗰只房东咯？ 咩房东？ 你或者你哋可唔可以讲下发生咩事先？ 唔知喎、啊，你讲房东， 冇人知道，但 系 你知 就系房祖名啦，系嘛？东咧，东系 阿 柯震东，即系绝诶嗰套戏《那些年》嗰个 那些年男主角嘅。 喺 我就是幼稚， 你太幼稚了， 我都是幼稚。 在北京因为是不是吸食大麻而被 对错 被、有关当局 破门当时是吸食紧的还是破门入屋的时候被人发现他有啊 那不知道但没什么分别的应该。 不是好像说我今天再看消息其实他不是在家里在个 club 里。不是在 家里。在 club 里搜到。 在一道地方 在 一道 企里搜。 在一道、室内的地方搜到的。 哦这样。 那他们被人拘捕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冇咪逼供咯，就尤其是柯震东啦，就将佢招供嘅过程，其实房祖名都系两个都系啦，就将佢招供嘅过程就拍低晒，然后就喺 CCTV 度播出嚟。 系 咁就好多香港人同埋大陆人都觉得哇大快人心，正义得到彰显，正义得到彰显， 咁叫正义得到彰显咩？切，咁叫 你觉得唔系咩？阿萧华姐姐， 萧华， 我从来唔觉得喺中国会有正义咯，因为个问题我知道其实 会吸毒喎。 咁嗱，第一咧，大麻 鸦片战争嘅痛苦，唔通我哋忘记咗？ 我就系好中意鸦片战争，系因为好中意香港，鸦片战争咗香港，我哋有150年嚟比较安乐嘅日子，即系所以我哋成日都应该要多谢呢个鸦片。战争之后嘅不平等条约，嗱，虽然喺历史上，嗱，历史往往非常吊诡，事件咧就唔系一件好嘅事，后果咧就产生，起码嗱，我成日都话，我唔可以话香港过150年系非常之好，但系相对大陆嚟讲就系天堂，因为你往往事实往往系比较嘅啫，即系作为一个几百万嘅能够系逃出生天嘅香港人咧，事实上系好 lucky 嘅。你谂下，即系尤其是我呢一代咧，本来如果我喺大陆，其实我喺大陆出世噶嘛，但系如果我喺大陆嘅话，我就会去上山下乡啊，做咗个贫下中农，目不识丁嘅一啲粗鄙嘅人。咁我唔系话而家好好，但系事实上我喺香港系接受咗非常之好嘅教育。咁我屋企人都系可以安安定定咁享乐咗一段时间。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即系幸福咯。咁所以 咁点解你觉得大陆系冇正义咧？ 因为我知道大陆咧，其实好多人咧唔系吸食大麻，系我听讲啊，有啲朋友喺大陆做生意嘅咧，佢哋系一路饮宴，一路倾生意。有一路係有一隻碟裏面係有啲毒品喺度，一路係咁樣食 high， 尤其是進行一啲色情活動啊嘅時候，佢哋覺得唔食咧就簡直冇快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我覺得哇大麻啫，好濕碎啫，你即係嗰啲幾下唔好話下流啦，即係幾腐敗幾乜嘢嗰啲嘢咧，係日日進行緊，尤其是啲高官裏面。你哋都聽過，又話所有嗰啲女主播，啲咩央視嘅女主播咧，九成以上都要同啲高陪過啲高官啊，又或者即係任何不 不良啊、不道德嘅都要做，先可以爬到上女主播嘅位。咁、如果喺咁嘅情形之下，嗰啲咁腐敗嘅， 即係你覺得懟草好簡好小事啫，食下大麻。 事實上係， 係咪咁嘅意思？ 係，我覺得係。 你覺得咧？ 唔係話佢啱啊嚇，即係我覺得喺一個咁樣嘅國家裏邊，其實呢啲真係好濕碎，即係等於咧嗰度個地方日日咧都殺人啊、殺斬人頭啊，咁你偷咗兩粒朱古力，我覺得好普通啫嘛。即係我唔係話佢啱，好小事啫。 而且你覺得佢好大件事係嘛？因為 我覺得佢扮到好大。 扮多咗件事， 而系揾呢两个后生仔出嚟制其，我自己觉得好讨厌啊！呢啲 好讨厌，即系唔咁样。OK， 咁啊，同水啦。 我个人觉得咧，喺中国大陆呢啲咁嘅国。呢個 講嘢小心啲。 呢個國家咧， 真係糖水， 真真 有如地獄一樣咁嘅國家咧。 哇！你咁講嘅， 你懟翻少少草。麻醉下自己，如果唔系咁做，第二日点样吸继续吸毒雾啊，食地沟油啊，点样面对现实呢？ 即系你觉得系直情应该做嘅？ 呢个应该系鼓励其他人民， 唔系佢哋嘅错，系社会嘅错，系咪咁 啊？我觉得佢哋比社会行前咗少少咯， 行前咗少少 进步嘅，进步咗少少啦。第一点 系， 第二点就系。大家都記得柯震東喺那些年入面嘅角色點樣？ 都算幼稚 喎。係佢唔止係幼稚，佢仲係好反叛，佢打拳啦，佢維護沈嘉怡啦，做出種種反叛年青人反叛嘅行為咯。 懟草就更加冇乜特別係嘛？ 佢喺中國大陸係咯，食少少山草藥咁樣。 山草藥。 食大麻啦，食大麻，食大麻。跟住俾呢個政權一個獨裁嘅政權拉咗， 但係 非常之浪漫一件事喎，覺得呢件事 都係佢應該翻台灣可以寫書，但係唔係喎，但係 浪漫啊！ 但係兩位有冇諗過咁佢犯法喎？啱啱先？的而且確吸毒係即係食大麻，吸食大麻喺大陸係犯法嘅行為喎。咁就 法律啲嘢我又唔好識喎。 唔係個問題喺大陸咧，任何嘢都係你做好嘅嘢，譬如舉例啊，呢個趙連海啊，佢為咗呢個即係一個維權律師啊，咁佢會為 尋人之事 係啊，尋人之事啊，咁佢就係幫一個受害人，呢個受害人嘅仔就因為食咗啲毒奶粉而自己個仔係有病，咁佢幫呢一個受害人自己又變咗尋人之事，佢又犯法喎。咁仲有如果你喺大陸做一個爸爸，可能因為你個仔食咗啲毒奶粉而個神有事，你去抗議一下啫，揾張 A4 紙咁大嘅紙抗議一下，又係犯法。咁我哋知道啊，劉曉波仲犯法得勁啦，即係變咗呢個法律喺中國係一件咩嘅事咧？佢可能係 笑話， 唔係最好嘅人就係喺咗個監獄裏邊咯，或者最肯行出嚟爭取公義嘅人。就一定會喺監獄啊！出邊嗰啲人咧，可能係即係最爭取公義嘅人咧，會企咗喺監獄嘅外圍咯。咁所以我話犯法喺中國，你咩叫法先？ 即係個法律系統失去咗嗰、那個 個法律係愛嚟整治一啲 個 legitimacy 嗰、那個 係愛嚟整治一啲反對政府嘅人。咁變咗，咁所以我話呢啲咁嘅小朋友嘅嘢係一啲嘅，我覺得係一啲政治把戲咯。 排除法律唔講啦，其實我覺得佢哋都係，即係佢哋做嘅嘢都係揀錯地方嘅。如果你喺科羅拉多唔 OK 啦，係啊，咁法律嘅嘢就我就唔好識啦，留翻俾你講啦。 唔係，即係我只不過係覺得有好多人覺得哇，而家中國真係澄清理智啦，即係好啦咁樣。但我自己係非常之反感對呢種做法，即係呢啲咧就唔係叫做作工，呢啲叫逼供。即係你踏起佢，你又嚇佢又話嗱，你唔講啊，判十年啦，韞你三個月啊，點樣乜乜就，然後你跟住佢就逼佢認，招供自己做過嘅罪行。你咁嘅情況之下逼佢講，然後講完之後你又將佢放上電視，根本係即係以前有街示眾啫嘛。你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啲唔係叫作供啊，你逼佢講啫嘛。講真，喂，你係一個普通人，你俾人俾大陸喺大陸俾公安運起你，哇，係嘛？唔知會運幾耐嘅，啱啱先佢可以不審不問，你十年八年又得，三個月又唔定，三日又唔定，佢叫你認，你可以唔認咩？肉隨砧板上，喂，你叫我認，我係雞啊，雞奸我都認啦，啱啱先？我冇辦法，你哇！又唔俾见律师，又唔俾带俾 乜？你真系唔系基嘅咩？ 话你咁啊！佢咪前讲啲咁嘅嘢，好难澄清。 因为你个靓仔咧，好多时都会系。 你咁想嚟 Cindy 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啫，会唔会啊？ 但系即系 講翻翻嚟就係話你依、這個依啲係叫逼供而不是作供咯，係嘛？即係佢哋國內嘅人會覺得哦好正義，你咁樣其實係好正義，佢哋已經承認咗自己嘅罪行啦。但你咁嘅環境之下，你要佢認乜佢都認啦，係咪先？咁你第二點就係話我哋中國咁多年嚟咧都係有逼供嘅傳統，即係以前啊滿清十大酷刑啊，係咪先？你睇下，就算去到比較好啲嘅，甚至乎宋朝啊。叫做啊，最開明嘅朝代都一樣係會有依啲咁嘅 文人政府， 係要上即係會對啲嚟擊鼓鳴冤嘅百姓啦。 打量，唔係話咯，我真係唔明嘅。睇嗰啲小場面咧，你既然咁俾人打下先，佢都未講嘢傻 咩？你包青天啫，你睇包青 天， 你睇包青天啊，都係你認唔認？你唔認想認，跟住夾手指，夾手指， 仲有報官咗，佢已經俾人打兩下先， 打 兩下先。 呢個係因為要降低嗰個，要降低嗰個教育成本。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你我哋係有依種咁嘅傳統嘅。咁你係有逼供嘅傳統嘅，咁以前好啲啦，刑不上大夫啦，而家就唔理你啦，而家就純粹係一個政治工具啦，好似司徒姐姐講咁樣。咁但係如果以而家現代社會一個現代嘅法治觀念去睇咧，你作供同逼供係一個好大分別嘅，你唔能夠一個人承認自己嘅罪行，唔能夠喺任何一啲受壓嘅情況之下而作出任何嘅我哋叫 admissions， 即係我哋唔能夠承認任何事，係啦。你如果你話喺一般正常 common law 或者其他有先即係有現代法治觀念嘅國家嚟講，呢啲都係唔能夠俾法庭接受嘅證據嚟嘅。但係重要咩？喺大陸唔重要，因為點解咧？佢已經公告曬，將佢哋自己所謂嘅招供嘅片段公告曬俾全國嘅人睇啦。 但係大陸當局點解要咁做咧？ 哦，咁我覺得。你永遠都唔知啦，因為事實上佢好多時候啲行徑咧都好古怪。 唔係佢係真涉作， 你牽涉到最近習近平呢一類最近一啲一系列嘅所謂霹靂行動啊、雷厲風行啊，你所有嘢用鐵腕手段去示範俾你睇，我就係寸步不讓噶啦。無論係乜嘢人，有可能其實如果佢哋唔係咁成名嘅咧，反而就唔使咁慘。 依個就係另一個問題， 即係好恐怖。 唔係依個就係另一個問題，就話咁究竟 OK？ 我當你佢哋係犯咗罪。OK， 依個我首先唔同你唔 dispute 先。犯人本身是否有權益咧？即係我犯咗罪，我吸毒，你咪犯我，你咪依法判我咯，14日行政拘留也好，我當你判我坐3年好未？點解你憑乜嘢將佢嘅承認哇口水鼻涕乜都嚟係咪先？又喊曬咁樣，要將佢擺上網，即係要喺電視機度公開。 阿 Sam 哥，我想話俾你聽，喺中國你唔好話犯人本身有冇權益，我想問係人有冇權益先？喺中國 ，even 一個人啊，普通人都冇權益，所以最近一隻狗啦，唔知係咪流浪狗嘅事件，已經引致大陸人咧大惑不解啊！咩嚟㗎？狗嘅啫嘛，你使唔使咁啊？喂，喺中國嚟講啊，我相信佢一個普通平民百姓啦，當然唔好話一個即係高一個點樣嘅貴族子弟嚇，或者係高官嘅子女。佢哋就自有不同嘅身價啦。咁但系唔好話佢哋啊，如果係一個習近平嗰只狗啊，可能都好高身價。咁但係一般平民百姓係完全冇人權，何況你仲話犯人添？咁更加嗱，其實犯唔犯人唔應該講犯人，因為佢根本未定罪，係啦。咁但係事實上喺中國點可以同佢講法治觀念？雖然佢嘅法律其實可能唔係寫得好差，但係佢完全冇呢個觀念。就算有佢都唔遵守， 未審先判啦。同埋就算我就話我當你啊，我話先當你係佢係犯咗罪啦，佢係罪有應得啦。但係罪有應得係咪代表你可以將佢嘅私隱公開咁樣去？基本上遊街示眾啦，即係等於以前清朝明朝嘅時候推出個菜市場遊街示眾咁樣掟菜掟垃圾咁樣嚇。即係你依種咁樣對人嘅一種 dignity， 一種人嘅尊嚴嘅侮辱啊！即係你依個法律系統嗰個 legitimacy 嗰個正統性係從何談起咧？即係你都完全唔尊重人嘅。 但係佢係嗱冇錯啦。如果你睇到一點啦，咁佢哋咁樣當局咁樣做，大陸當局咁樣做嘅時候咧，其實係佢嘅成效或者佢想達到任何目的係好睇大陸群眾，包括香港嘅群眾。佢哋嘅反應係點？ 好支持㗎！我見 Facebook 嗰啲女仔話：，哎呀，睇唔出佢咁靚仔，如果咁樣，哎呀，佢又吸毒，真係浪費咗大好青，大好。 你睇嗰啲係 Facebook 係咪嗰啲？你覺得佢嗰啲即係有 comment 嗰啲人係來自邊個地區㗎？ 有香港， 香港又有， 大陸我都有問過，大陸嗰啲都覺得係嘅，但我心諗 支持佢咁樣做啊，捉佢啊， 係啊，覺得咪大快人心。 咁支唔支持佢係公開佢？ 唔係，唔係個個都支持，但係佢哋會。 覺得，佢哋唔會話覺得話，哇！你點解可以個政府可以做啲咁嘅行為？係啦，佢哋會覺得，哎呀，佢哋吸毒，哎，真係唔 即係曳啦，曳啦，真 係唔包容。 唔係，真係好老實講啊！頭先兩位都講咗啦，屌你問下標基，問下 Mark Zuckerberg， 奧巴馬 問奧巴馬冇得，奧巴馬自己都有抵過草啦，中學即係講真係咪咁嚴重嘅罪行？就算我當你係一份嚴重嘅罪行，就算殺人犯都好啊。是不是他的犯人本身是有一定的权益呢？是不是一个权利呢？为什么要对他一个人的尊严的一种侮辱去到这样的地步呢？他犯了一个这么轻微的罪行，或者你说我可以，或者这样说不是太严重的罪行，你得他游街，他又怎样见人？ 嗯。 他又怎样搵食呢？他是 artist 来的，这两个你完全又毁了他一生。你毁了一生不是说拉他坐监，好像苏永康这样，即是我觉得你依法拉他坐监没有好讲。你是逼佢用压力去逼佢去讲佢自己点样唔啱，然后再将佢啲判断去公开，即系公诸于世，将呢啲片段，你咁样同文革有乜分别啫？你根本就批斗啫嘛，系咪先？你冇分别噶，同以前文革啱唔啱？你而家嘅人，今日嘅人仲竟然话好做得好，文革嘅土壤根本依然仲喺度。 正系除咗政府呢、这个处理方法有极大问题之外咧。好想指出呢个群众嘅反应係真係对我嚟讲係莫名其妙嘅。 所以呢我哋话嗱两个哥哥仔睇戏呢有时唔係睇主角嘅，好多时睇下旁边后面嗰啲 Calafair 呢你觉得好得意嘅，因为啲 Calafair 有啲唔識做戏，有啲做到古古怪怪，有啲又做到夸夸张张。其实喺好多事情都係睇旁边嗰啲人嘅反应。正如我上次话口多屎事件呢，我成日强调嘅，一个女人主持正义地闹一个不守規則嘅女人，而俾呢一個癲嘅女人狂鬧你口多屎口多屎咁講好耐，側邊冇人幫手，你最興就係側邊嗰啲人，因為即係咁無理咁無道。 我唔係佢以為佢點外賣嘅，口多屎係嘛？口多屎 定 口多屎啊？ 正如呢件事，有時你唔係嗰個政府幾衰或者幾不人道，我哋大家都知㗎啦。即係其實都同佢講都嘥鬼氣，所以見到香港咁樣沉淪係好傷心啊，同埋好心痛。我好怕香港第日都會變成咁，但係事實上我哋珍惜香港嘅就係因為暫時都唔會咁。好似你頭先阿 Sam 我哋都講啦，有咩事都笠住個頭先啦，係咪先？即係你好似你咁，你明知係邊個都好，都笠住咗個頭咧，個人都好似有翻少少嘅即係尊嚴啊嘛。個問題就係你會覺得側邊嗰啲人究竟係點樣去睇呢件事？好似阿 Sam 咁，你可能從個法例度去睇嚇，啲人權嘅角度去睇呢、這個小朋友嘅將來去睇。咁但係其他嘅人原來係拍手叫好，你話啊、哦，你就死啦！呢、這個民族係咁嘅，咁有咩希望呢？反而我就會從呢個角度睇。 其實人權係什麼東西呢？其實好簡單嘅啫，因為聯合國人權公約嘅第一段已經講得好清楚啦，係為咗保障人嘅尊嚴啊。咁我冇記錯嘅話，中國係簽咗呢份人權嘅約章嘅。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可以因為佢哋嘅名氣或者因為佢哋嘅背景，你對佢哋人權嘅踐踏，對佢哋嘅尊嚴嘅踐踏，去到如此嘅地步嘅話，文明從何談起呢？ 唔需要同佢講文明嘅，因為佢冇啊。仲有佢簽咗，佢夠講咗聯合聲明啦，夠話俾香港人講人治港，所以犯井水，同佢一啲咁樣嘅背信棄義嘅人有乜好講？ 即所以小華姐姐講得冇錯，嗰、那個法律嗰個系統啦，或者你即係冇嗰個正義性，冇嗰個正統性喺度，但更可怕的就是大部分的民眾覺得喂咁好喎、 啊，好猛好猛噶。 Good 啊，即 仲有咧，我又覺得有 另一個嘅 potential 依然喺度，我覺得 中國又全部隨時可以噶。咁仲有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有時又黃祖明咧就衰嘅，點解咧？因為佢有個老豆叫成龍，成龍最近就好人憎嘅， 小混嘅， 成為 中國小 十幾大嘅其中一個無恥之徒，咁所以咧。又有另外一個因素，我自己覺得就是因為佢係成龍，其中一個係成龍 同阿濫宋祖英，同阿濫宋祖英有冇關係？ 我覺得冇咯，有冇可能啊？即係咁都得啫。 同埋即只係肛交而唔雜交係一個主要 咁。我哋阿 Kenneth 啊，最好換交埋啊嘛，換就係彭麗媛啊，換交咁就搞到咁。但我自己不如咁睇啦，即係我係一個媽咪啊，即係我有仔女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成龍個人咧就好討厭同埋好乞人憎，咁但係咧就我有啲嘢其實係非常之保留，尤其是啲網友嗰啲 comment 咧，我係覺得係好唔舒服嘅。不過好似阿 Sam 你仲有其他嘢講啦，講埋先。 係啊，最後其實我想講一樣嘢，就引發大家思考一下嘅，咁就點解我哋會去禁大麻，但係唔會禁香煙同埋酒咧？兩位點睇啊？ 阿小仁姐姐，你讲下啦。 我觉得 你觉得应唔应该咁走咁香烟，或者你哋应唔应该咁大麻咧？ 我觉得唔应该喎。 即系唔应该咁大麻。 大麻传疑，因为大麻嗰个药用性同埋佢个麻醉性同埋个毒性咧，我最近听到或者睇咗好多唔同嘅睇法。咁我自己传疑，我亦都知道世界上有啲国家，譬如荷兰咁样咧，系可以食嘅，吸食嘅一定范围之内吓。咁一般嚟讲，认为佢唔系一个非常之有害嘅毒。有害嘅藥物啦，我哋 你覺得應唔應該禁啊？ 應唔應該禁啊？我諗我而家嘅知識範圍，我唔能 夠作判斷。你認為？你認為你自己嘅睇法？ 我認為啊，我認為我真係唔識得判斷。 即係判斷。咁你應該覺得你覺得酒同香煙應唔應該禁？ 我都覺得唔應該禁。我又覺得佢哋 traditionally 係即係你小常嘅話就可以，酒咧小常就可以。香煙咧，我自己覺得嗰個人係剔佢自己嘅責任啦，佢中意食，我唔係覺得好大問題。不過如果佢食而導致人哋吸入係好唔舒服咧，就好似澳洲咁，我覺得 OK 啊。喂，老老實實大麻反而真係唔影響人喎。如果你自己喺屋企食或者你喺外面食咧，你嗰啲二手煙我唔會有事噶嘛。如果有事，我一定覺得唔贊成。但我覺得如果佢冇咧，我係喺我而家即係範圍，我無從去判斷。我 neutral。 拒絕 comment， 可以做證，可以做政客啦，小華姐姐。糖水刚刚 大麻这件事呢，其实我真的没吃过，所以我觉得我要试试 你不用试试 其他地方啦，嗱，據我所知，其實荷蘭就唔係全面合法嘅。咁咧，其實阿姆斯特丹一路咧都可以你去啲 cafe 嗰度咧，佢有個 有範圍， 有 menu 俾你嘅。 有 menu。 係啊，佢會介紹俾你，哦，你第一次食啊，就食呢只啦，呢只即係唔係太坑。咁咧，哦，你試過啦，咁啊可以試下呢只喎，咁樣嘅。 即係 cafe 咁樣。 咁但係而家冇咗啦，個原因唔係因為佢唔俾人吸毒，係因為嗰啲人食咗之後咧就。周圍行啊，咁啊 wing 下 wing 下，就有啲擾民，就因為咁樣撳咗。咁但美國咧，而家就一路都鬧哄哄咁樣。Colorado 就合法咗啦，正式。咁而家有好多省份咧都係商量緊，咁有好多省份亦都係醫藥用咧已經合法啦。 醫藥用啊， 藥用不嬲都係， 不嬲都有藥用。 咁我就唔敢肯定，因為我未試啦。正如我頭先講，咁但我傾向都係唔應該撳。 唔應該撳，點解原因咧？ 冇啊！呢個係 毒品喎、 啊。係啊，嚇、啊、 毒品喎、 啊。有咩唔毒啫？毒得個地溝油。 哦，咁啊， 係嘛？ 地溝油啊，咁就唔知乜嘢啫。 咁啊， 係咯係咯，即係咩都有害噶，吸煙都有害，飯食得多又有害，係嘛？即係人有一個選擇嘅權利，個傾向係唔敢， 即係應該尊重個人選擇自由，同埋就即係佢個毒性都唔係話即係咁高， 係 嘛？咁我覺得兩位嘅意見都幾前進，幾先進啊！因為我問過咧好多可能國內嚟嘅或者一般人即係香港人都好啦，香港人其實就相對地會開放啲啦，但好多大陸人都會覺得哇吸毒禁，即係毒品係咪先？一嚟就鴉片戰爭噶啦嘛，係咪先？但係即係其實我自己睇法就係、 是、民族大義， 係啦，民族大義，你即係能唔能夠咁樣嘅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大家從一個理性啲嘅角度去睇，嗱將幾樣嘢去比較啊，大麻、酒同埋煙啊，因為我覺得佢哋係類似。如果你講毒性嚟講啊，咁煙咧就已經係 well proven 就係話佢係會致癌嘅。OK， 咁冇問題啊！啲嘢，但我啲依然准許人哋去食啦。咁因為你自然你生 cancer， 生 cancer 你自己知啦。咁酒咧就唔使講啦，係咪先？有相肝，好多酒有毛病啊，有糖尿病啊，有依樣有嗰樣。 唔止係傷身體，好多時係酒係造成好多暴力問題啊。 單止係咁啊，如果你揸車係喎，揸車醉駕，你慢慢死噶嘛嚇。咁但係你就醉駕係一件好嚴重嘅問題，喺日本係好嚴重。 同埋即係好多家庭暴力嘅問題啦，咁相對地大麻有咩毒性咧？我聽過就係話佢 brain damage 會唔係啊，對會lung cancer、oh. 即係會對你會有肺癌啊，會致肺癌嘅。但係就你要長期食咯，吸好多咯。咁你話對腦嗰個 damage 咧，我就 so far 聽唔到有好多嘅。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就話 ，OK， 我 less accept 即係我接受大麻係有毒性。 但你覺得佢嘅毒性比酒會唔會高？你話佢會產生幻覺，喂，酒你都產生幻覺啦，你飲醉酒周街彈，依度 one punch 咯，一錘打死人。每次都是因為飲酒出事噶嘛、我有冇聽過隊員組咗一場打勝？ 梗係冇得咁開心。 唔即係即我意思就係你，我好客觀嚟去睇依樣嘢。你話食煙，你話我隊草會上癮，食大麻會上癮，咁食煙會唔會上癮？嗱、如果我哋覺得喂你食大麻你需要咁嘅話，咁我會覺得 OK， 我哋 accept 呢條拉嘅話，咁點解酒同香煙唔敢？嗱、如果酒同香煙我哋容許佢存在，容許我哋嘅。即係我哋嘅 fellow citizen， 我哋嘅公民去吸食呢啲嘢嘅話，咁點解大麻唔用佢咧？ 我諗大呢樣嘢都值得大家思考一下。 冇錯，係好。咁我哋 即係其實我簡單啲去 wrap up 呢樣嘢嘅重點就係話嗱，基本上六七十年代美國試過禁酒啊，效果係唔成功嘅。 全世界都唔成功。 唔成功啊！因為其實人嘅本性就話我哋 有黑酒咯。 係，我哋係對需要有一啲宣泄嘅渠道嘅。咁就問題就話，從一個政策嘅考慮就話，我哋容許邊一啲嘢作為一種宣泄嘅渠道咧，就係、是、應該係對嗰個社會整體嘅傷害係最低嘅。咁我睇一點俾大家就話，如果你將大麻酒同香煙一齊 compare 嘅話，你會發覺大麻對社會整體嘅傷害咧係絕對低過酒同香煙嘅。嗱，如果依個推論係啱嘅話，咁點解我哋禁大麻而唔禁酒同香煙咧？我哋即係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下個問題。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或者我哋下一次再同大家見面。 拜拜， 拜拜。